国瑜的提议书将会转交高雄市办理。市政府话会依法处理，不会偏颇。四个团体的代表上昼到中选会递交32个箱，共30000份罢免提议书。依照规定，罢免程序将会交予高雄市选委会办理。其中一个团体的发起人质疑市政府接办的公正性，因为市选委会包括主委和总干事都是韩国瑜主政团队的要员。高雄市副市长叶康时话，罢免程序仍然在提案阶段，中选会核实罢免提议书之后会转交，会送交市政府，目前不方便做评论。另一名副市长、选委会主委陈洪文就话会依法处理，不会偏颇。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924点，升14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007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03点，升7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8，日元109.56，瑞士法郎0.981，澳元0.693，加元1.316，新西兰元0.665，人民币7.001，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3.46美元，卖出1503.96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锋正是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晚上抵达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台风巴蓬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但能见度颇低，吹和缓的偏北风，今晚风势清劲，离岸间中吹强风，天气显著转凉。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清凉，下周初天气不稳定和有雨。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我先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因为有强风，现在港珠澳大桥就实施特别的交通安排，主桥的快线和中线车速限制由每小时的100公里降至每小时的80公里，而慢线的车速限制就由每小时的80公里降至每小时的60公里。在新界区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古洞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欧义花园。而港岛区就维园举行紧公战会，直到今晚的12点，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座次街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在九龙区东九龙走廊有道路维修工程，做到今日下午的5点钟，介乎学园街和安徽街之间一段的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的快线封闭，现在一带车多，龙尾排到去佛光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黑方格为你接收所有最坏情绪。Why do I feel like we are strangers in the dark？如今苦坎下，谁是我一个黑方格 ？Maybe we've been always strangers in the dark。人离的几多次，才明白不可以降个层次。社交媒体上不少人遇到坏情绪都铺过黑方格嘅。阿 Phil 今次就用了这一格黑方格来比喻赤裸裸咁样去将自己嘅内心世界带出嚟。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啲面对自己同埋表达自己。 寄托答问已叫你失聪，人和外星有没有对话。 作曲阿 Phil 自己填词林宝，编曲雷柏希 Edward Chen， 监制 Edward Chen， 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11位，林奕匡《黑方格》。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 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諗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自如常在大雾，有那些音韵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So me do 香港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每日去到3点零钟，是不是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搵翻个云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10月26日嘅苏动音乐咧，我哋请你嘅嘉宾有 DJ， 耶！圣诞快乐， 过咗啦， 都可以讲嘅，做咩啫？ 系啊，听日翻工啦。 你仲特登请人哋嚟唱圣诞歌，你唔俾人哋讲翻句圣诞快乐？ 唔系，因为佢首歌唱埋今日之后好难唱，要等下年 嘅。系 啊，难得咁多个星期四啊，你明唔明啊？系啦，因为你哋有首原创嘅圣诞歌啦， 冇错 ，Dear Christmas 啦，系啦，呢首系咩？50年代噶啦嘛，翻去我想问下。 50年代系50年代嘅 Doo Wop 嘅 style 嘅 ，OK， 系啦，系咁啊 ，Doo Wop 就系大家会成日会听，以前系好多唔同嘅组合啦，几重唱嗰啲会做嘅类型音乐啦，好多啲 听到个 Shooby Doo Wop 就系呢一个 genre 嚟嘅嘢嚟嘅。 OK， 因为我听到你哋即系 studio version 咧，后面你哋都有 Shooby Doo Wop 噶喺后面，有少少嗰啲 track 系。 系啊， 系咯， 即系特登加翻呢个，我觉得几得意啊，系咪？但系即系呢个我哋就做一个好似系 rock band 版嘅 Doo Wop。 系 咁样咯，咁我觉得即系撞出嚟嗰个感觉，我觉得即系都几开心啊。 OK， 录音系咩月份？我想知当时。 哦，四月啊， 四月嘅时候， 四月啊， 要捕捉得到真系好圣诞。 系啊，好难啊，幻想紧啲 Grammy 啊嗰啲嘅 时 候。 所以阿 Tim 个 vocal 呢个系唯一一个之后再录过噶。 哦，系 啊，系啊，唯一呢一唯一呢一只系。 哦 ，OK， 等到几时啊？即系入冬嘅时候。 真系冇 feel 啊，一热啊嗰阵。系啊，真系我记得佢系啊，唱过噶。 因为呢只其实所有 track 系最先做完嘅， 系 啊，所以即系嗰个 time span 系最长嘅，所以我有多少时间去 revisit。 OK， 因为今日阿 Tim 咧，佢其实喺个服装上面咧，好配合翻即系 Boxing Day 嘅感觉啦， 为咗衬翻个主题啊。 系啊，佢系着咗一套 Home Alone 宝贝智多星啊， 系 啊， 系啦， 好睇， 呢套好睇，你好中意呢套戏噶又系？ 唔系啊，纯粹觉得件 T。啱，系啊系啊，我中意啊！ 我以为好有 sorry 啦，咁样 好长啊啲， 同埋唔会有人冇睇过咯。 哦，我哋呢個 generation 係嘅， 後 生一輩就難講啲咩？你想講？ 佢想講我唔係佢哋呢個年代。 有啊，因為而家其實呢套戲好似係逼落喂落你嗰度咁樣噶嘛。而家可能網上嗰啲 streaming 都會呢個時候就會係咁advertise 呢一套戲咯。 哦，係咁介紹你睇。 係啊，係啊，咁介紹你睇。 friends 咁樣，即係而家 係啊，佢臨近呢個月啦，就會係咁介紹。哇！呢套戲又出翻嚟，咁我啲家 姐的小朋友幾歲那些又都有看過，即係一代一代咁傳落去，傳到永遠永遠咁樣呢套戲。 然之後你睇翻個男主角而家個樣同當時個樣實在太大反差， 幾廿年咯， 係啊，好唔同啊， 好唔同啊， 係啊，係啊。嗱，因為今日咧，我哋一陣間有 DJ 就要唱即係四首歌啦，咁樣。咁當然會唱佢哋呢首係原創嘅聖誕歌《Christmas》啦。咁但係因為今日 Boxing Day 嘛，咁我哋梗係問啲最老土嘅問題啦，收個最最衰嘅或者最鼓勵唔到嘅一份聖誕禮物係咩咧？ 係啦， 你阿 Jack 哥講先啦 ，Jack 哥收到禮物，成日拆禮物， 可妒忌啊！ 記㗎， 點樣啊？ 我試過 收好多禮物㗎。 試過收其中一份係好得意㗎啦， 係咩？ 係一份呢個入水嘅啞鈴啊！ 哦， 我開頭以為係哇幾有心思喎，即係又可以兩用啦咁樣，點知原來係廢嘅咯，因為嗰個入咗水之後都唔係好重嘅一個啞鈴，係真係一個水壺嚟咯，係一個啞鈴型嘅水壺，就唔係我嚟俾我用嘅啞鈴，即係唔係我嚟健身嘅。 哦，即係你用咗之後先發覺原來係水壺嚟嘅。 係啦，冇錯。又飲咗水， 即係你真係換曬衫，倒啲水嚟飲就嘢諗住。 喺度 喺度喺度喺度喺度 做完啲運動之後，即刻咪飲水，好啱數啊！點知原來唔係喎，入咗水之後好輕嘅啫，輕到個筆盒咁輕嘅啫。 因為一公升先得個一 kilo， 係 你諗下啦，有幾多嘢啫？ 通常係舉開幾多公升㗎？ 唔知喎， 都起碼 我嘅程度同佢好唔同。 哇！你俾咗個位佢入我難 啊！係啊，你好搞錯。 但 系我想知咁系咩？系圣诞礼物嚟定系咩礼物嚟噶？即系生日定嘅咩嚟噶？ 系圣诞啲 party 嘅交换礼物嚟嘅。 哦 ，OK。 当下我仲好赞呢个朋友，哇正喎！你真系好有心思，一物两用，你真系好啊！ 然之后下年就送翻出去啦。 系咁都可以当水壶用啊！ 你如果你睇佢系一个水壶嘅话，都几有心思嘅。 系咯， 但系如果你佢真系唔系一个哑铃啊嘛， 你攞住哑铃形状嘅水壶出街饮水，你都笑佢啦。你谂下，如果佢一阵间唱唱下或者点样嘅时候，攞咗哑铃形状嘅水壶出嚟，咩玩法啊？ 经典， 其实系几爆嘅。 开 concert 嘅时候，等我饮啖水先。 喂，即刻要 show 埋啲肌肉出嚟啊嘛。 系咯，阿 Tim 咧， 一罐鲍鱼。 咩？要喎 ，OK 啊，有得食， 系啊，系嘅，但系即系几好笑嘅，即系嗰刻大家唔系因为个 build up 就系一样又系交换礼物啦，咁大家其实普遍大家买嚟嘅礼物都系好圣诞气氛啊，或者有用啊，有啲有蜡烛啊，又有啲。可能是朱古力餅啊，即係聖誕氣氛嚟嘅。哇！阿天同你都咧咁一開就係一罐鮑魚。 咁我寧願收鮑魚。 其實開心㗎， 係咯， 係啊。咁嗰罐鮑魚你整 添唔中意食可能。 哦，平時食嗰啲我真係手掌咁大 啦。係啊，嗰啲幾多土包係啦。 係咯，你俾罐頭我都冇嚇咯。 我想問廿六號做節目要咁 mean 嘅人。 friendly 都太耐，忍唔住。 一箱會唔會好啲啊？如果係， 一箱梗係好啲啦。 所以份量唔夠啫。 所以一罐得一隻咋？ 我都幾大 咩？一罐有八隻噶，你諗下佢 size 幾大？ 真係太衰啦 ！OK 啊， 係啊，係 好嘅，送公仔麵好食嘅。 哦，係咯，係咯，送麵嗰啲細細粒嗰啲。 哦 ，Unice 咧，你收過啲咩？ 我收過啲最傳統 under 廿蚊交換禮物嗰啲環節啊嘛，收過啲紙巾一包咁樣。 哦，咩先？咁你攞啲咩出嚟換先？ 我記得係都係用翻類似嗰啲嘢係交換嘅。 好咯，成個小禮物 就中咗，大家都係一樣咯，禮物。 得啖笑到呢啲。 哦， 咁得廿蚊， 所以你哋四个系唔兴有啲交换礼物或者咁样嘅嘢。 你四个互相唔送嘅， 冇呢啲嘢， 冇送过，好似冇送过，系冇送过。 所以喺唔系圣诞嘅时候互相送礼物就可能有，即系生日嘅时候，即系送乐器啊，即系嗰啲听你讲 都有嘅，有嘅 系咯。圣诞就冇呢啲无谓嘢噶啦， 冇啊。 哦 ，OK， 咁啊 ，Howie 咧，你收过咧？ 我即系你个最惨啊嘅礼物， 惨咯。如果你谂唔到，你即系做窝心。 我直情哦，我有啊，最惨就系冇咯。因為我由細到大係啊， 贏咗啦， 係咪啊？即係空氣啊， 你都叫有啲嘢啊， 禮物空氣啊，因為由細到大我係嗰啲即係唔會有未試過交換禮物嗰啲嚟㗎，我係嗰啲唔中意人群嗰啲人嚟㗎嘛，即係一紮我會即係匿埋喺邊著住個長褸咁樣，裡面收埋啲嘢嗰啲咁樣嚟㗎。 咁變態 嘅， 咁所以 收 埋， 咁所以係唔中意，即係由細到大都唔會玩呢啲。 咁合群嘅嘢噶咯，所以我係冇 ever 收過禮物㗎。 哦， 係啊，係啊， 哇， 慘，對唔住， 同你好似啊。 唔係，我諗呢個時候咁慘嘅 mood 就等佢唱翻首聖誕歌，整翻你， 衝翻起下，好好。 係啊，咁啊 ，Dear John 唱翻佢哋呢一首今年嘅派台嘅作品啦，Dear Christmas。我真的幻想不到他们在天后好庆的时候录这首歌是一个什么状态。 四月的时候真的很难唱到这些就是姜饼人拖肥糖的时候我觉得。 其实都个歌词都给到一些画面来的。 但是山下头很冻的。 那时山下头都冻的。我们那时候个碌架床好像那个 MV 都找到一些雪的。即起码都会见过未完全暖晒的。 Okay. 凉凉地的那边。 对。但我想说呢因为那时候你是整一首是五十年代 ,Do-Wop 啦。但是为什么会想到不如做圣诞歌这个的主题呢其实有。 这个是因为其实我们好想好想好想有首聖誕歌，其實全成個 Timeline Project 因為呢首聖誕歌而做噶，因為我哋係咪差唔多成幾年前有個初版呢首歌，交俾唱片公司，但係等咗幾年都唔係一個好嘅時間去出。 聖誕歌咯。咁所以呢幾年其實就儲下儲下儲下就儲咗成隻我哋就 timeline 嘅碟咗出嚟。咁 就每年一次 reject， 係啊，每次 reject 我，下年又 reject 我，咁呢個人又排咗排到成隻碟都儲埋，就索性今年年頭就直接同公司講，我今年淨係出呢碟，咁我咪確保可以 有隻聖誕歌 出到。 先年2084啊，碌架同全部就係鋪， 其實為咗 其實我哋淨係想要首聖誕歌就係咁樣。 終於知道啦， 你即係呢一首佢唔會，即係可能公司會唔開 green light 俾你做。 但係嗰個情意結喺邊度嚟？即係點解咁恨希望有一首聖誕歌㗎？你哋 我好中意聽聖誕歌嘅，咁我哋個個都中意嘅樂隊咧，永遠都會玩，即係我哋有。我哋好中意 cover 聖誕歌啦， yeah。 我哋十二月以前出 show 就永遠都會 cover 啲聖誕歌嘅，咁即係人哋冇叫我哋唱，我哋都會唱。咁 送嘅， 係啊， 係啊，直頭開嚟到下一隻，我哋轉一轉歌嚟噶嘛，一早講定曬嗰啲咧。 咁但係咁，所以覺得係但係如果一隊樂隊或者一個 artist 擁有一首自己聖誕歌，我覺得係好 precious 嘅一樣嘢咯。因為你歌就每年可以出好多隻或者成個碟啫，我唔通我年年都出隻聖誕歌咩？所以對我嚟講係好。即係我哋可能 Dear Jane 出完呢個 Dear Christmas 冇得再出聖誕歌呢個世 界啊！ 唔係佢賀年歌俾你挑戰 咩？係啊，農曆新年啊嗰啲， 其實係有廣告嘅呢個。 都大家好多年啦，好耐冇聽過一隻比較 update 嘅賀年歌啦，係咪啊？ 之前有富上代啦，我哋都係富八代， 一路打牌 富足十八代。你冇話俾我聽，你之後鋪緊呢條路啊？ 係唔係 ？Aaron 剛才講緊 Dear Christmas， 都得意㗎，揾人做啊，好啊。 但係我覺得係有趣嘅，係啊，同埋因為其實喺外國真係每一個歌手咧，佢紅就一定會係有一首聖誕歌咯。你一數落去每一個 A list 嘅，都一定有一首聖誕歌。 同埋即係我覺得與民同慶嗰個 feel 係好好嘅， 係啊， 即係有啲歌迷一齊啊，開心一下咁樣。 係，但之後咧，佢哋今日揀咗一首咧，係咪應該都係以前連出 show 成日都會唱噶啦 ？Last Christmas。 Last Christmas 係啊係啊，就係呢首我哋成日都會唱嘅。哇！直頭我哋差唔多十幾年前， 做咩啫？ 即係已經開始唱 個演唱會都講曬啦。 係啊，十幾年前已經開始玩呢只。 係，因為佢最近咧，佢出翻一個係 4K 嘅 video。 哦，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你睇翻嗰啲畫質咧，真係哇，好似而家拍嘅一樣。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係啊 ！Wam 啱啱我喺 YouTube 見到有人 share 咗條 link 出嚟， 我都睇咗同一個。 咁遲先諗到俾佢做呢樣，係 好開心嘅，我覺得。 係啊，因為你一定係高興歌嚟噶嘛，即係你冇乜憤怒冇乜成，一定係開心心。 成多人嘅回憶嚟嘅應該 係。係啊，咁所以今日咧就有係頭先阿 Tim 喺 hear 緊嘅時候，佢自己有個 tag 嘅。係。佢話唱完 Dear Christmas 之後，佢就問大家：咁上年 Christmas 你做過啲咩啊？ 我哋俾你自己 tag 啦，真係。 上個聖誕大家做過啲咩啊？ 你睇我啲團友嘅表情， 外交嘅時候俾 Dear Jane 啦 ，Last Christmas 啊。 Catch my eye. Now tell me, baby, do you recognize me? It's been a year. It doesn't surprise me. Hey, happy Christmas. I wrapped it up and sent it with a note saying I love you. I meant it. Now I know what a fool I've been. And if you kiss me now, I know you'd fool me again. 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my heart, but the very I'm hiding from you, From your soul of eyes My God, I thought you were someone to rely on Me, I guess I was a shoulder to cry on A face of a lover with the fire in his heart Never fool me again 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my heart But the very next day You gave it away This year To save me from tears I gave it to someone special 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my heart But the very next da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继续有市民在商场聚集，有示威者在大埔超级城进入店铺高呼落闸，又到一些目标食肆捣乱拆调味包。防暴警察到场，在商场外围制服至少两人。商场围下多处刺鼻的蓝色水，相信是警方制服示威者的时候喷的胡椒水剂，有一名长者误中。其中一名被制服穿着黑色衣服的男子赤脚，衣服被撕烂跪在地下，手被扣上索带。多名穿着黑色衣服戴上面罩的男子在警方的防线内，并和其他警员沟通，未有回应是不是警员。另外有一名身穿反光衣的记者和警员发生口角，警员一度将他拉入防线并检查对方的证件。继续有市民在多个商场聚集，其中在旺角新世纪广场，有二十几名穿黑色衫戴口罩的人士手持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在商场内游走并高叫口号。商场内多间店铺落闸，包括食肆和超级市场，当时仍然有其他客人在店铺入面。游走的人士未有破坏店铺或者商场设施，其他市民就继续行商场。记者发表声明，批评防暴警察由平安夜晚到今日凌晨清场行动期间，多次针对在场记者，包括辱骂、推撞、脚踢、胡乱喷射胡椒喷剂等，甚至无理驱赶记者。记者强烈谴责警方打压新闻工作者，妨碍新闻自由，促请警方履行承诺，立即停止阻碍记者采访。记协引述有防暴警员昨日在观塘 APM 指骂记者是黑记，同埋声称你以为真系有第四权。记协强调，新闻工作者冒险在冲突现场采访，是履行第四权天职，将真相公诸于世。声明指出，政府上个月邀请记协、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同埋涉记协会会面，亦都曾经确认记者采访的天职和权力应该予以肯定，否则不应该受到任何武力的不当对待。在台湾，有公民团体递交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提议书，将会转交高雄市办理。市政府说会依法处理，不会偏颇。四个团体的代表上午到中选会递交32个箱共30000份罢免提议书。依照规定，罢免程序将会交予高雄市选委会办理。其中一个团体的发起人质疑市政府接办的公正性，因为市选委会包括主委和总干事都是韩国瑜主政团队的要员。

每日去到3:00，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5:00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搵翻个云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嚟到3:30之後嘅騷動音樂咧，我哋繼續今日嘅嘉賓 DJ， 係啦，平時見佢都係 cool 啊咁嗰啲啊，今日你見佢唱嘅時候係 好歡愉啊，係啊，真係好啱，我哋 好活潑係嘛， 佢哋好啱唱聖誕歌啊，你哋真係好適合唱呢個節日嘅氣氛，唔知點解好融入到成件事。 我哋頭先 rehearsal 嗰陣時候咧，練緊嗰陣時候咧，覺得自己係嗰啲外國嗰啲細鎮嗰啲走廊。走廊歌手 咩走廊？ 咩走廊？即系咧，即系嗰啲好细嘅镇，譬如话全部人都会去晒嗰一间酒吧度，请个走廊嗰啲歌手去唱嗰啲口水歌啊嘛。 系 啦，我头先同大家我哋队友讲，我觉得我哋其实系最，我哋一路都走错路线。我觉得嗰个系 走廊歌手， 都系潮庙街， 庙街 feel 系啊，系啊，住系咯，系咯，系咯， 即系炒住钱， 好。 跟住 DJ 同你唱下歌先， 因为火鸡啊。炒 錢喂，跟住之後咧 ，DJ 君揀咗一首咧，係喂今年我諗個迴響都好大，好多人中意呢首歌，2084係啦。但係今次就係佢哋即係現場 cover 嘅呢個版本啦，咁樣。喂，你自己 review 翻今年呢幾首作品，即係終於即係等咗幾年啦，即係終於喺今年出咗 timeline 呢個 project 啦。有冇一種哇，終於成就解鎖啦咁樣？嘅感覺 真有係咪？係 nice 啲感受都深。 因為我哋講咗好多年話要去西雅圖錄大機，即係錄大機呢樣嘢。佢個訪問我哋間唔中都會講起，終於都做到啦。今次係幾定，同埋講去飛第二度去錄音又做到啦。咁所以今年都好多嘢做咗發生咗。 係，同埋我都幾中意佢哋唱一啲咧係即係冧啲嘅嘢即係你見 Christmas 同2084都係 sweet 啲嘅嘛，即係開心歌。咁我先前可能有啲慘啲嘅，大家都聽過唔少㗎啦。咁樣，因為 enjoy 嘅咧，即係其實唱即係呢一類 sweet 啲嘅 topic 嘅 enjoy 㗎。即係其實同埋我覺得咧，簡單啲嚟講，我覺得就咁我愛你嘅歌咧，係難啲去發生到嘅，我覺得呢件事，即係我覺得多數係失戀嘅感情，係個個都會好容易就拋曬出嚟。但我愛你講嘅呢樣嘢咧，我覺得係大家會係保守啲嘅嘛。咁所以我覺得我唔知關唔關事啦。所以其實一隻講我愛你嘅歌咧，其實係即係都唔比起講一啲失戀歌咧，我覺得係難啲有嘅。 系，即系尤其是当你婚礼嘅时候咧，咁你要点？我当你有 live band 又好啦，或者咧后面有音乐要播住进场，诸如此类。咁你拣嚟拣去多几首嘅啫嘛，之前或者系外国歌咯， 系 啦。但系而家你起码多咗一啲就系广东歌选择咯。 系啊，佢我已经听到呢首《孖村》嘅时候系用呢一首噶，系啊，同埋佢夹得好准，一开门系副歌即刻起咧，跟住我就哇有 sense 啊，即刻咁样系，即系人情都做多200蚊。 好 用啊！我覺得我為呢個新娘子嘅音樂品味，我俾多200蚊佢 咯。但我想講咧，其實林寶，我記得我哋直碟差唔多做完嘅時候，咁有一次同佢傾開，咁跟住就話我啱啱諗到啲嘢，其實呢首歌真係一隻婚禮嘅歌嚟㗎，即係佢寫嘅時候，我覺得佢會係冇諗到嘅。咁但係我哋做完之後，佢聽到成件事個感覺，其實 actually。無端端 random 嚟喎，其實呢首一隻 wedding song 嚟嘅，咁樣，所以幾開心聽到你話有人 係咯， 係啊，所以嚟緊會唔會想可能試多少少？咦，唔係呢方面嘅嘢， 即係 wedding 甜啲嘅歌咯，或者開心嘅情歌咯。 哦，好啊，好啊，我覺得 我首先咧，我覺得咧，唔知點解，其實我哋好努力做其他好多唔同類型嘅歌嘅， yeah. 但係通常我哋啲情歌咧，先至即係比較 reach 到多啲觀眾、yeah. 聽眾嘅。咁預期係咁，我覺得其實可以 explore 多啲，即係但愛情題材之中，其實我都中意寫多啲，即係如阿 Tim 所講 ，I love you、mm. 多過 Oh you broke my heart and 我。want to die 咁樣咯，即係好 negative 啊！我想係啦，係啦，係啦， 係。OK， 難唔難寫嘅咧？咁樣 唔知啊。 做咩有種 害羞少女未出咗嚟？ 嗱，之前大家聽嘅咧就係都係 studio 版嘅啦。咁、但係今日咧 DJ 專就係一個現場版嘅，係 啊，開心 係啦。2084將個成交俾佢哋啦。諗住啊！ 係啊，我想話其實我阿爸都好中意呢首歌啊，但我阿爸係一個即係年紀比較大嘅人啦，係啊，咁樣做咩事？ 我佢成氣啊 ，uncle 我識噶， 我驚，我真以為佢識我阿爸。 唔係啊，我哋係因為有首2084，好多人。聽眾會話俾佢聽，啲 fans 會話俾佢聽話，我哋個爸爸最中意，爸爸媽媽好中意聽啊呢首歌咁樣，我哋 reach 咗另外一個層面。 但係因為我阿爸唔識讀英文嘅關係啦，佢成日用一堆男人去形容佢哋，因為我阿爸第一次同我講呢首歌，佢話你有冇聽過一堆男人唱嗰首歌？一堆男人，我第一下諗起 Mira， 你知唔知？ 因為堆起碼有六個以上啊。 Mira 有 邊首歌我爸會中意咧咁樣。咁但係佢哼到個副歌嘅旋律，我就即刻知道係2084咯。跟住話都唔叫一堆，嗰度得四個啫咁。 一台咯， 係咯，就係可以開台咯咁樣。 所以 reach 到好多唔同嘅新嘅 真 係觀眾群啦，呢一個都係。 其實開心嘅，因為即係我哋即係我覺得睇呢件事就係、是。我哋嘗試做做翻一個某個年代嘅嗰個 style 嘅、而 actually 就真係聽開嗰個年代嘅歌嘅人有共鳴咧。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對我嚟講係幾有少少成功感嘅，我覺得係。 OK， 但係因為咧，頭先我哋即係先聽過五十年代啦，咁啊聖誕啦，咁然之後八十年代2084啦，咁譬如先前可能有七十年代碌架床啦，九十年代富上代啦，但其實呢個 project 入面仲有一首歌，係啦，叫搖滾理髮廳。 冇錯， 係啦，而家喺嗰啲 digital platform。房係有得聽到， 大家可以聽到噶啦。 呢一首歌介紹下咧，呢首都算係 side track 嚟噶啦。 好 笑 ，nice， 幾得意啊！林寶個 idea， 我哋聽完都幾得意，即係我哋四個就變成好似髮型師咁樣，即係為啲唔開心嘅客人去拍剪個幫佢 design 個髮型咁樣。其實有少少比喻係我哋啲歌咯，即係我哋啲歌就係我哋嘅髮型，即係佢哋入到嚟唔開心，聽我哋啲歌你就開心可以出翻去啦咁樣。成首歌都係圍繞住咁，同埋我哋四個一齊有一場髮型， 係 好似唔同嘅客人同佢哋講啲乜嘢，你唔使灰心啊，你繼續出去剪新髮型出去玩啦咁樣。 OK， 但呢首算係邊個年代嘅感覺多啲咁？ 因為六十年代，我覺得係 Beatles、Rolling Stone 嘅嗰款嘅音樂 style 嚟嘅，即係嗰陣時嗰陣時呢類型嘅 kind of I guess rock and roll 啦， 係咯 ，rock and roll 嘅最開頭啦， 係 比較開心啲嘅， 係 都仲有啲呼哈嘅，即係由五十年代扭咗落去，都仲有啲呼哈嘅，但係少少轉變，一聽就知。我成日覺得五六七十年代係好 iconic 嘅有啲聲，五六十年代呢只我哋亦都有好多啲嗰陣時 Beatles 都會成日做嗰啲拍手一齊拍手嘅嘢啦 ，Tambourine 啊呢啲，咁我哋記得錄嘅時候咧因為全部 live track 啊嘛，我哋錄呢只歌嘅時候嗌埋公司同事入嚟幫手多幾把幾對手去一齊拍手嘅， 係。真係有個現場感， 係啊！即係好多人大合唱嗰啲喺後面一齊嗰啲。頭先擺一下， 咁佢哋講嘅時候個氣氛咁好，但係你一講嘅時候係 好師奶啊！ 即係大合唱一齊拍手嗰啲啊嘛。 合唱團 feel 出咗嚟， 你真係睇慣咗 Mira 啦。 對唔住，但係呢首歌係幾時寫嘅？我想問下呢首歌創作嘅時候係 我哋幾時？ 呢只比較近啲嘅，係咪？舊年啊，年幾前咯。 呢首係嚟到儲埋等過到關嘅，即係因為五七八九十已經有嘅，咁三首六十年代就最後寫，咁咪可以由成個 plan 去攞去做 presentation 話，我哋今年想做就係咁樣樣，係啊，所以呢首係最後嚟嘅。 OK， 但係即係都好開心，因為其實我 uncle 係八十年代嘅監製，咁佢細個都成日，我哋以前 share band 房，佢哋成日就係我哋成日聽到佢啲 uncle 就係玩呢個年代嘅歌咯，好多 sixties 嘅歌係咁不停聽佢哋玩咗好耐，所以我覺得少少其實我哋都少少入咗少少血嘅呢樣嘢，咁所以今次有得做翻呢個 style， 我覺得好有好一份以為會唔識，但係原來少少親切咯。 OK， 咁但係幾時有一個諗法？咦，唔係喎，你四個都一齊唱啦，咁樣樣嘅咧？ 其實係我哋睇到個歌詞去即係講緊嘅嘢，其實初頭其實錄咗一個我自己 solo 版本嘅，咁跟住後屘我哋聽下就覺得，咦，其實呢件事係要個氣氛係要喺度嘅，點樣做到咧？要多啲唔同嘅人講呢歌詞入邊嘅，咁所以我哋就全部一齊，不如分開每人一 part 仔，跟住有 group sing 個 chorus 咁樣樣。 OK， 所以佢哋好多新嘅方向，大家嚟緊可以試嘅呢樣。 係啊， 係啊，即係開心歌啦，合唱歌啦，賀年歌啦。好多期待喎，而家 農曆新年啊，仲有係 俾你哋估到曬。 我想問，咁完咗呢個 timeline 呢個 project 啦，咁嚟緊下一個 project 有冇一個諗法咧？而家 有啊，有啊。咁其實我哋今年玩咗呢個 timeline project 就係懷舊嘢啦。咁其實我哋都其實做年中嘅時候都已經諗緊啊，嚟緊我哋要 再出翻歌嘅時候，我哋係好想再行前少少，咁、變咗係會 modern 啲嘅嘢啦。咁其實幾開心嘅，即上個月到咁，我哋其實都籌下，都已經差唔多成隻大碟嘅歌。 哇！ 咁我哋就已經 propose 我哋好想出隻大碟。咁入邊當然有好多，即都係新嘗試咯。對我哋嚟講，即好似之前嘅有一年我哋《生化危機》啊，有一年當初不相見，咁嗰年我哋做了一啲。我未試過嘅，今年嚟緊呢一年咧，做嘅嘢都會係嗰個方向，但係試多啲唔同嘅嘢咯。 OK， 咁下年有嘢可以期待啦。係、 啊、 但係如果我哋講翻，譬如你哋自己四個嗱，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啦，咁好多唔同嘅音樂 genre， 你哋最 feel related to 嘅會係邊個年代嘅音樂咧？你四個角色， 你會唔會 啊 ？Jacko。 會近代少少係九十年代嘅，係、因為啱啱嗰段時間就正正開始去自己去選擇音樂去聽嗰、那個年代係，咁就可以聽好多外國嘅 band 咯，係啊，咁我哋咁啱都咁巧，我哋四個都係中意聽啲美式嘅搖滾，就係啟蒙我哋去夾 band 嘅都幾重要嘅一環嚟嘅，九十年代嘅 九十年代美國嘅係嗰啲搖滾多啲，阿 Tim 咧。 都有啲嘅，九十年代啲 alternative 啊，即係嗰時一開心機就係嗰啲就係、是、Nirvana、Green Day、yeah.、Blink 跟住 Alanis Morissette、即係 Sheryl Crow， 即係嗰扎我記得係成長咗一定會聽到 嘅， 但係我覺得對我嚟講、yeah. 真係去聽可能係反而二千年。打後嘅歌咯， 2000年係邊個有？ 二千年嘅 band 咯，即係嗰陣嘅 band 咯，嗰陣時啱啱就係有啲我都噴翻叫 New Found Glory 啦，有一隻叫做嗰陣時有 Simple Plan 啦，咁嗰時 The Used 我好中意一隊 band 叫 The Used 係 emo band， 唔係 Chemical Romance 就係差唔多嗰段年係嗰段時間開始出嘅，係係咯，即係 band 嚟講會聽呢啲咯，因為之前細個我因為我真係太好。古典音樂， 古典音樂 咁我唔講咁多啦，個講。 詳情可以留意佢去 Radio 4聽 Classical Music 嘅時候，佢同你分享多啲， 或者你可以睇翻上年蘇動音樂，我哋有講過嘅。 阿 Nice 咧， 我自己其實幾中意八十年代嗰曲風嘅， 哦， 係啊，嗰種聲好特別咯，即係嗰啲。即係假嗰啲琴啊，假嘅 saxophone 嗰啲聲啊，會飛歐啊咁樣，呢啲嗰個感覺，因為可能我細個我阿媽阿爸會喺屋企成日播呢、這個， yeah. 玩 high five 又好，或者播呢啲情歌，嗰期會成日咁樣聽住啲歌大咯。 哦、oh, 啊，你屋企係玩 high five 嘅爸爸？ 係啊係啊係啊！ 哇、 啊！ Wow. 所以佢成日都播啲係冇人唱嗰啲咧，有啲動物。會 pan 咗喺左邊，哇！你聽唔聽到有隻獅子喺度叫啊？咁樣係嗰啲蹦字蹦字嗰啲， 好特別嘅家庭教育。 明先，我想問點解啲雀喺度叫，但會蹦字蹦字咧？ 佢個底係有啲蹦字蹦字，跟住之後又有啲動物喺度叫，跟住之後吞落。 我知道啲， 係咪嗰時啱啱開始 New Age music 出嚟？ 同埋啲 Brown 衫嗰啲碟啊， 即係 Reggae 咁樣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係我細個印象就係嗰 只打鼓。你听乜做？ 佢一系打鼓，一系去咗上升嗰个里边。 好奇啊！ 好奇。 好彩出世嘅原因都系呢种音乐。 Howie 咧，我想问啦。 哦，我反而系我好中意五十年代啊。 系 。因为我嗰阵时候，我屋企个 uncle 啦，我。爸爸咧成日逼我要好似上堂咁樣噶，要由即係佢哋覺得modern music 係由五十年代開始噶嘛，咁、 yeah. 就成日逼我聽，喂即係咁我唔知點解聽下又接中即係中意咗咯， yeah. 覺得有一種即係雖然當然大家都未活過嗰個咁耐以前嘅年代， mm. 但係成日都可以幻想到啊、mm. ，即係佢係俾到你一種年代嗰種情懷啊， mm. 即係好似阿飛正傳 feel 啊，好譬如我哋睇嗰套 Avengers 去到最後嗰一幕， yeah. 其實個 Captain America 都係攬住佢中心愛嘅人播嗰個年代嘅音樂去跳舞咁、mm. 即係好有嗰種懷舊，即係昔日往事嗰種 feel， 咁我覺得我好中意， 同埋有種暖嘅，唔知咩嗰個年代嘅聲， 係 好開心嘅，係咯 ，warm 啲啊，成件事咁樣嘅。咁啊嗱，佢哋今年咧 DJ 就做咗，即係一個係即係五個，即係五十年代啦，到九十年代嘅一個 timeline 呢個 project 啦，係啦，咁啊好多好聽嘅歌嘅咁樣。咁但係最後咧，佢今日揀嚟咧，始終今日係 Boxing Day 啦，係啦，啲歌唔唱就下年先唱噶啦。 阿 佢系临尾拣咗另一首圣诞歌嘅，系啦，呢首歌系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系啊， 做咩心虚笑啊你？ 冇啊，呢个开心笑嚟嘅。 好啦，喂，咁啊，期待佢哋2020年咧有佢哋一个新嘅 project 啦。咁啊，今年听住佢 timeline 呢个 project 先啦。OK， 咁啊，今日多谢晒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Watch out, you better not cry, you better not pout, I'm telling you why.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He's making a list, he's checking it twice. He's gonna find out who's naughty or nice.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Goodness sake, oh, you better watch out. You better not cry. You better not pout. I'm telling you why.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He sees you when you're sleeping. He knows when you're awake. He knows if you've been bad or good. So be good for goodness sake.Watch out, you better not cry, you better not pout, I'm telling you why,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hey, Merry Christmas! 有一半机会未能够完全复修。院长萧维话，大火发生之前，圣母院有装修工程，搭建咗棚架，涉及大约50,000支铁通，拆走先至可以保证圣母院安全。佢形容呢个系灾后清理中最复杂嘅工作，因为棚架嘅铁通可能跌落大火之后，幸存嘅圆拱形顶部建筑喺屋顶同尖塔本身已经损毁，缺乏支撑嘅情况下，圆拱建筑有机会倒冧。圣母院今年冇举行圣诞弥撒，改喺附近嘅圣日耳曼奥塞尔教堂举行，系200年嚟嘅首次。萧维话感到十分心痛。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924点，升14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007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03点，升7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8，日元109.57，瑞士法郎0.981，澳元0.693，加元1.315，新西兰元0.665，人民币7.002，英镑对美元1.298。欧元对美元1.1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2.91美元，卖出1,503.46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风正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晚上抵达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台风巴蓬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但能见度颇低，吹和缓的偏北风，今晚风势清劲，离岸间中吹强风，天气显著转凉。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清凉，下周初天气不稳定和有雨。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喺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埔滘咧，较早前有架坏车阻路啊，坏车拖走咗噶啦，第一带仍然车多，经过敬请小心。喺西贡麦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咧，而家交通繁忙。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

上个礼拜咧，我哋就有呢位嘅导演啦 ，Frida 啦，系啦，今个礼拜佢又嚟啦，睇啦。 Hello， 各位大家好啊。 因为 Frida 仲有另外一组嘅，咁之前讲嗰组就系城市大学同埋呢个陈柏宇嘅合作啦。咁今个星期我哋讲嘅咧就系中文大学家许廷铿呢一组咁样，因为一路以嚟咧，即系大家对于佢哋嘅观感就系嗰个团队精神好强。 系 一路以嚟，你见到佢哋啲嘢去咧都去得好密啊，好多宣传啊，好多活动啊，好多会啊咁样，系咪一路都系即系朝气勃勃咁嘅咧？ 佢哋係啊，都因為成九位組員嘅佢哋，咁啊就原來佢哋起先都唔係真係好認識大家嘅，因為來自唔同嘅系嘅喎。咁、但係又真係唔知一拍即合啦，一嚟到咧，其實佢哋都每一次都好落力，即係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崗位咁嘅，據我所見。咁我都覺得好開心，因為我都係中大畢業嘅，所以覺得好有緣分啦、 啊。好多中大人。 咁所以佢哋睇到佢哋其實都幾團結嘅，同埋都係各盡其職咁去做啲。即係分曬工咁樣， 都幾好喎、 啊。係係啊， 即係咧一般公司好中意開會噶嘛。係啊， 等等啲冇貢獻嘅人有翻啲貢獻啊嘛。 中大嘅團隊就話俾你聽咧，唔使開咁多會嘅，大家默契咧就做得到件事噶啦，同埋、個成績都幾好添。 係、個效果好好啊！但係我好好奇問一下，你記唔記得咩位令到佢哋決定要帶一個廣大嘅學生入中大玩 camp 咧？你記唔記得嗰陣時點樣傾㗎？ 嗰陣時係其實佢哋一直都覺得中大，因為佢哋話係地大物。博啦，地大物博， 我哋係有呢個自信嘅。 咁啊，覺得嗰樣嘢係即係有好多嘢可能用得翻學校嗰個優勢啊。咁所以即係佢哋嘅迎新營亦都係哇，好多唔同學校要參加噶嘛。咁覺得啊，其實會唔會許廷鏗都好想係？即係重拾翻呢一種嘅學校園裏面嘅生活咧，又或者去睇下，咦，原來佢入去呢個學校裏面，而家同呢啲新生去玩，喂，佢哋又即係擦出一個咩火花咧？因為佢哋仲後生啲添，新生咁樣。 OK， 就咁決定咗。 係，咁你自己咧？你自己嗱，即係許廷鏗又想觀察啦，但係對於可能係你嘅時候，你都會係觀察到，原來而家嘅大學生係咁嘅，有冇代溝啊？你覺得同佢哋？ 哇，係，梗係話冇啦。 几大都话冇 啦，其实系都 OK 嘅，咁同埋好笑嘅，其实成件事咧，佢哋虽然话入去一个迎新营，咁结果咧，其实我发现咧系每一次佢哋见到 Alfred 咧，佢哋都勾咗佢唱歌，即系好即兴咁样咧，咁啊叫咗佢嚟，就突然间会有一个位咧，就俾 Alfred 去同一啲新生真系好有直接嘅接触啦，因为佢有 busking 系啦，咁即系直到佢最尾真系去咗一个迎新营嘅我哋所谓 D day 啦，即系正式嗰日咧，咁啊除咗 busking 之外，我哋又玩咗好多游戏啦，咁但系中间其实过程佢哋好多即兴。都已经叫咗 Alfred 去帮手咁样。 即系见到你哋嚟讲咪好睇咯，即系拍真人 show 嘛，即系喂最好啊，你唔好跟晒 plan， 你突然间有事发生啊，最好睇啦， 系咪啊？去拍嗰阵时咪好咯，前一日我冇惊咯， 发生咩事？ 有啲咁嘅嘢，我冇惊。 合上两眼想到你，总有歌声，暂时刹那让记忆将混音乐。踏入时间旅程，在你壮阔肩膊间待潮涨色，在你胸膛细听六月那幅雨景。 我知道以前港台比較少拍真人 show 噶嘛，即係一出哇幾廿部機咁對你咁樣咧，對於導演嚟講會有新嘅挑戰啊。其實呢個 project 都有一啲嘅，因為平時可能嗰樣嘢都比較佢發生啲乜嘢，可能我拍咗咁，咁又咦唔係喎，其實而家有一啲係好即時喎，我睇到。嗰樣嘢可能未必佢好成功喎，或者佢未必做得好順利喎。喂，原來我就係想去睇到呢啲嘢啦，咁樣喺嗰度去揾故仔，咁嗰啲嘢就變咗係唔係話哦好順理成章？你覺得係咁發生就咁發生啦，原來真係變曬啲嘢出嚟。 都係可能會 OT 啊。 許廷鏗呢個應該 OT 都好緊要啦，係咪啊？ 呢個係去到又唔係 OT 嘅，我喺院內準備就好嘅，我都 想遇到佢長啲嘅， 咁我咪 book 長啲咯。 因為講到即係我哋已經其實同講咗幾次噶啦，咁我而家都真係好期待睇到咧，就話夜話嘅時間咁樣去到十二點幾啊，講到喊曬啊咁嗰段啦，嗰、那個算唔算係一個意外嘅驚喜咧？對於拍攝嚟講？ 是的，因為其實第一個驚喜就是估不到 Alfred 給到這麼多時間出來，說我覺得他真的很好，他直情是來了，我想大大話話都下午去到凌晨11、12個鐘啦，咁即係都係估唔到嘅，因為通常啊，即係好難都知道歌，即係做歌手好忙咁。咁呢個係一個驚喜啦。咁另外就係、是、都好估唔到係都唔係估唔到嘅，即係一直都見到佢哋建立咗好多唔同嘅即係情感，即係第一次見到 Eric 佢哋都情之驚驚咁，係去到後屘第二次開會已經話已經即係你都見過啦 Eric 咁，即係佢哋都知即係打成一片啊，即係大家一齊坐埋圍個圈咁啊，即係亂咁傾啦咁樣。咁去到最尾日，其實係見到佢哋好依依不捨啦，即係同埋覺得啊，大家真係合作做咗一件事出嚟咧、其實係好熱血嘅咁樣。咁呢樣嘢都啊，即係估唔到佢哋真係建立到一個咁深厚嘅感情喎。咁呢樣都幾開心嘅。 OK， 導演梗係最中意啦，喊喎， 係啊，喊大啲，喊大啲咁樣， 係咯，即係又意外驚喜，而喊喎，最好拍呢啲啊，係 啊，同埋真係好中意傾啲嗰啲好 deep 嘅偈咧， 係 OK， 所以到時。就係、是、哇！咁你花幾耐時間要剪接啊？其實而家 剪接而家都繼續剪緊㗎，因為每一集都有 係咯，拍好 耐翻嚟㗎，間學校啦，係咯，咁多集啦，咁所以都係一個龐大嘅工程嚟嘅。 係、辛苦曬電視部嘅同事啦，咁樣咁喺電視部同事咧，即係辛苦工作之後啊，一月份嘅時候咧，大家咧穩定收音機點樣講？穩定電視機睇住咧，港視31咧就可以咧睇到。星河企劃出街噶啦，咁呢一集咧就係講緊中文大學同許廷鏗嘅合作。 係，今日再一次多謝 Frida，Thank you。 嘴念都很一致，想尖叫的是否爱着？ 许廷铿四书五经六欲七条之后，有关智斌同埋雪米茶。 我比较干燥，我比较清楚，我比较矮，我比较高，我终止发育，我拥我的好，我喜我的梦，我轻你的，我心上的那需要认同。世界如有排斥，哪怕要成为工地，我演我的古怪角色，当我毫无常识，这万日由你呼应呼应，在沙哑都发声共我，不假思索抛开枷锁，就突破黑白世俗眼光，一起释放心中的火，让热烫身体不再安坐，金色呼吸头顶有个多少种歌，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青色呼吸一双手又破，多少种多么争议的，亦要通宵通宵通宵疯癫疯癫。Come on now。世界如何排斥，我也会绽放生命，我演我的高贵角色，当我毫无常识，这万日由你倾听倾听，在沙哑都发声共我，不假思索抛开枷锁，就突破黑白世俗眼光，一起释放心中的火，金色呼吸头顶有个多少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青色呼吸一双手又破，多少众多么争议的，亦要通宵通宵通宵疯癫疯癫。Come on now， 外貌极奇怪，仍未及世界奇怪，所有所有曲解，为何是常态？茫茫爱路过了街，茫茫都想踩一踩，今天起不必需因同情或崇拜，一切古怪的或是亦极具特色，所有所有肤色亦是万样美，天际多少的星星都有闪着方式，就似你我亦会变作耀眼的星，共我撕开束缚抛开枷锁， 看你关智斌 featuring 雪米茶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头顶有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继续有市民在商场聚集，有示威者在大埔超级城进入店铺高呼落闸，又到一些目标食肆捣乱拆条尾包。防暴警察到场，在商场外围制服至少两人，商场多处围下刺备蓝色水，相信是警方制服示威者的时候喷的胡椒水剂，有一名长者误中。其中一名被制服着黑色衫的男子赤脚，衣服被撕烂跪在地下，手被扣上索带。多名着黑色衫戴上面罩的男子在警方的防线内，并同其他警员沟通，未有回应是不是警员。另外有一名着住反光衣的记者同警员发生口角，警员一度将他拉入防线并检查对方证件。 繼續有市民在多個商場聚集，其中在旺角新世紀廣場有20多名穿著黑色衣服戴口罩的人士，手持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旗幟，在商場內遊走並高叫口號。商場內多間店鋪落閘，包括食肆和超級市場，當時仍然有客人在店鋪內，遊走的人士未有破壞店鋪或者商場設施，其他市民就繼續行商場。大批市民平安夜晚上到第二日凌晨在尖沙咀海港城聚集，部分人士和警方发生冲突，其中4名男子涉嫌袭击警务人员和阻差办公被起诉，有关案件分4案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件日后到下个月24号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再讯，其中一名学生刘洋未能够出庭，案件下星期一再讯，其余3名男子只是有1人获准保释。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美方通过的2020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包含多项针对中国企业的不利条款，中方坚决反对，会密切关注法案实施过程中对中国企业的影响，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他表示，有关法案就限制采购中国产品，严厉增加对中国企业实施出口管制制裁的规定，是以国家行为干扰企业正常经营活动，与美方宣扬的公平、平等、自由贸易是南辕北辙，敦促美方尊重市场化原则，摒弃政治偏见，摘掉有色眼镜，停止错误做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但初时能见度颇低。听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清凉，下周初天气唔稳定同埋有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两岸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喺上桥位。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沿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彩虹村。在新界区新田公路元朗方向呢，就往这个锦绣花园回旋处的支路这一段呢车多的，经过敬请小心。而公展会呢现在是进行，今日港岛有公展会，直到今晚的12点，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座次街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选手热好心微，热够就唱啦。 能否肯洒脱说分手？ 歌曲好熟手噶啦，但系今次呢一首《说分手》咧，就系一首洒脱轻快嘅作品嚟嘅。所以录音嘅时候，监制舒文特登预留咗时间俾 Sugar 热身，希望揾到一把啱嘅声线去演绎。 长期地感慨，朋友，请落台。 左歌编告李会王，填词有林若玲，监制系舒文。上榜两个星期，上升2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日星期第5位，连诗雅说分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喺电子世界，账户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 连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哋偷咗你嘅资料，搵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仲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不得了家庭嚟咗个新邻居啊！听下北家点样形容佢哋。 新搬嚟姓吴呢家人咧，佢哋一家人啊，个鼻哥窿啊，生喺个额头度噶。 同阿尼基一班成日都考第一嗰个吴分心啊，佢连个妈咧都零舍巴闭嘅。 我先唔稀罕呢啲咁嘅邻居啊！ 佢哋好似好唔满意新邻居，会唔会闹大交噶？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 一位歌手陈礼 ，BOP 天堂了。 2019年对我哋 BOP 嚟讲系重新嘅一年啦，都系真系重新去踏翻去娱乐圈，咁样去表演俾大家睇。咁其实系好开心，好多观众去接受到我哋，咁亦都好多唔同嘅各大电台啊，都好支持我哋。咁所以系我哋一个好大嘅强心针咯。放弃系好容易，因为我哋曾经都有谂过放弃，点样去坚持先系最难。咁而家我哋挨过咗放弃嗰段时间啦，系心态上面更加成熟，同埋更加想专注去做俾大家睇。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5点 ，Eric、严琼、骚动音乐。 圣诞全家做乜醉 ？Ho ho ho！ 大家好，我是神光第一线同埋二台院线嘅阿 O 啊。嗱，讲开二台院线啊，当然想睇下戏啦。一家人啊，一齐啊入戏院食下炮谷，饮下汽水，睇部咧好 warm 嘅圣诞电影，咁咪最 ho ho ho 啦。 Hey, 只要能够同家人共度佳节，咁就做乜都好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都系咁话。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激不退，我自由唱出诗句，留住你昨天心碎。穿着眼里的不对，放下遗憾今天再出去。声音太多，你要听清楚，我要忠于我原初。 剧情爱的人， 失联，我们根本无法了解，生命就像一场诈骗，想看见却看坏了眼，想接近却冷漠如天，凭着掩饰自怜，冷得眼睛的舌尖，或许只能这样推理。 四点半钟之后的骚动音乐，我们有王嘉怡，两日之后他就会推出他新的国语专辑，里面有这一首第一首面世的 single。 填词的我们有王乐怡，作品的名称叫做厌世念。厌世念的意思就是黑口黑面，都明白的。今天26号嘛，明天27号又是不是红假了，又是你要上班的日子了。想起这个残酷的现实的时候，你就会想，唉，你哪有笑容笑得出来呢？跟着我们有这首每逢圣诞我都会想起的作品，来自卢海彤，作品的名称叫做一个人回家。 还不懂怎么样的笑容看起来会比较轻松，我不懂怎么样的步伐才不会摔得那么痛，我早已习惯了不懂，却一直学不会不痛，表情却一毫不差，醒了动不动就自己受伤，幻想一个人去流浪，空话一说再说不学不会，终有。 取暖。 虽然是普天同庆，但是不是个个人都有那种开心的。这首歌可以捕捉到一种在圣诞入面比较忧郁的情绪，卢海彤的作品。中文名称叫做《一个人回家》，而之后这一首的作品呢，就是无论你有多大的压力，多少的烦恼都好，都希望用一首歌去到抚平你的情绪。 倦了放松肩膀，正躺上睡床， 他是梁咏琪。 倦了放低感觉，别要讲 平安夜。 倦了枕边的我，亲亲你是全与被放，束缚请释放，期望充满就假设泡汤，今晚床前明月光，轻抚这睡房，故事停顿了，让你慢安。这个无旁人地方，只得我们疲累已经消亡，感情填平白天地。 嘅部分，其实放假都唔系咁开心嘅啫，系嘛？有阵时假期咧都有啲烦恼嘅，例如呢首歌就话俾我哋听啦。有阵时放假嘅时候咧，你要陪女朋友，但系其实你都有自己安排噶嘛，系咪？咁点算好咧？

开脸书，每次有报道看到别人分享，自己才想到 yeah, 不好意思想起解，希望你真的能理解，这也被标题送动，内门空洞，这次就先不转贴了，拍摄最近通告变好多，都是些综艺节目模仿秀，想叫我模仿个小丑，大哥你真的好幽默，怎么会差一个亚瑟歌手去模仿一个模仿亚瑟歌手的歌手，要么就叫他来跟我 battle，要么也应该是他模仿我， 爬得太高，到处不胜寒潮，直到我就带件外套，高处坐得太久，椎间盘都有点歪掉。Oh, there I am again, I just win and win and win. This goes out to all my exes, all your Let me now, 一直入围金奖，好像是我有白票，但小人没被提名，评审是不是有嗑药？ Yeah, there I am again, we just win and win and win. All day long it's always my song, my song 打开白昂就像在开枪。 Oh, 我的天，今天过年 We just win, win, win 想说 my bang, my bang All day long it's always my song, my bad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老想排行 I be like 小老鼠小的奶 有控仔同朱丽合唱嘅呢首作品，嗰、那个名称叫做《买榜》啊。好啦，用轻快啲嘅音乐送埋你今晚嘅时光。听日记得准时翻工啦。Lord.